谁为抉择最容易？ 前路渺茫，请君三思。问你可曾深深悔意？ 要退后也恨迟，人在旅途洒泪时。正为你动情意， 为干扰 再怀念往事， 心中有约誓永难移， 期望有日相会时。 希望有日相会时，期望有日相会时。